攻读《若苏恶书》第八章。以后，上主对若苏恶说：“你不要害怕，不要胆怯，只管率领所有的军民前去进攻哈伊城。看，我已将哈伊王、他的百姓、城池和土地都交在你手中。”你要对待哈伊城和哈伊王如同对待伊里哥和伊里哥王一样，只有城中的战利品和牲畜你们可据为己有。你应在城后面设下攻城的伏兵。若苏厄于是以所有的军民起身前去进攻哈伊城。若苏厄选了30000精兵，派他们黑夜出发，吩咐他们说：你们要注意，在城那边即在城后面埋伏下，不可离城太远，个个都要戒备。我和我率领的人向城推进，当他们像前次一样出来迎击我们时，我们就由他们面前逃走，他们一定出来追赶我们。我们将他们诱出城来，他们必说这些人像前次一样又由我们面前逃走了。我们就由他们面前逃走。那时，你们应从埋伏的地方出来，占领城市。上主你们的天主必将这城交在你们手中。你们一占领了城，就放火烧城，全照上主的话执行。你们应注意我吩咐你们的事。若苏厄就打发他们去了，他们便开到埋伏的地方，停在贝特尔和哈伊之间，在哈伊西面。那一夜，若苏厄便在百姓中间过了夜。若苏厄清早起来，点齐军民，然后和以色列的长老在军人前头向哈伊城进发，跟随他的所有军人也都一起进发，迫近城下，在哈伊北面扎了营。原来在他和哈伊中间隔着一个山谷，若苏厄调了约5000人，令他们埋伏在贝特尔与哈伊之间，即在哈伊西面。这样，城北的军民和城西的伏兵都严阵以待。当夜，若苏厄就在谷中过了夜。哈伊王一见这情形，并和全城的人急忙起来，到了面对阿拉巴的山坡，要和以色列人交战。但他没有料到城后面还有伏兵，若苏厄和以色列人在他们面前诈败，沿着往旷野的路奔逃，城中的人竟被征调在后追赶。当他们追赶若苏厄时，都被诱出城来。在哈伊和贝特尔没有留下一个人不出来追赶以色列人的，他们抛下敞开的城门都去追赶以色列人。这时上主对若苏厄说：将你手中的短剑指向哈伊城，因为我即将这城交于你手中。若苏厄便将手中的短剑指向哈伊城，他一伸手，伏兵即由埋伏的地方奋起，冲进城中，将城占领，急速放火烧城。哈伊人回头，看见城内浓烟冲天，都没有了往前后逃跑的力量，因为此时向旷野奔逃的以色列人忽转过身来，还击追赶自己的哈伊人。若苏厄和全以色列人见伏兵已夺了城，城内烟气上腾，便转身回来击杀哈伊人。伏兵也由城中出来夹击，哈伊人便被包围在以色列人中间，前后受敌。以色列人将他们完全杀尽，没有留下一个，也没有逃走一个。他们生擒了哈伊王，把他解到若苏厄面前。以色列人在旷野的平原上杀尽了追赶自己的一切哈伊居民，哈伊人全都死于刀下。以后，全以色列人又回到哈伊，杀尽城中的人。那天被杀的人，男女共计12000，都是哈伊人。 若苏俄在没有杀尽哈伊的一切居民前，一直没有收回自己手中所持的短剑，唯有城中的牲畜和财物，以色列人依照上主吩咐若苏俄的话据为己有。然后若苏俄焚毁哈伊城，使之永远成为废墟，时至今日仍是一片荒凉。又将哈伊王悬在树上，直到黄昏。日落时，若苏厄令人将他的死尸从树上卸下，丢在城门口，在他身上又堆了一大堆石头，直存到今日。那时，若苏厄在厄巴尔山为上主以色列的天主筑了一座祭坛，全照上主以色列子民所吩咐的，全照梅瑟法的，用没有动过铁器的整块石头筑了一座祭坛，在上面向上主献了全燔祭，祭杀了和平祭牺牲。若苏厄又在那里将梅瑟当着以色列子民的面所写的法律刻在石头上。以色列全体民众和他们的长老、领袖、判官，连侨居的人和土生的人，一半儿向着格离金山，一半儿向着厄巴尔山，正如上主的仆人梅瑟当初为祝福以色列百姓所命令的。以后若苏厄将法律上祝福和诅咒的一切话全照法律书上所记载的宣读了一遍，凡梅瑟所吩咐的一切话，若苏厄在以色列全会众前，连妇孺和寄居在他们中的外侨在内，没有一句不向他们宣读的。